过了一会儿，石毅想起来自己还有几个文件要处理，就往周围看了一眼。 我说，你有电脑没有？借我用用。 尹明指旁边的一个柜子， 拉开上架就是。 上楼书房倒是有个台式的，不过大部分时候尹明喜欢用本子，携带起来方便，也不占什么地方。石毅开了机，等到登录页面的时候才发觉被设了密码。 你密码是什么？ 2401。 2401？你这密码挺别扭啊，既不是生日，也不是电话，甚至看着又压根不像个日期。这难道是你身份证号？ 都不是。 见他没有解答的意思，石毅也没有继续往下追问。他登录邮箱回了几个邮件，都搞定了才伸了个懒腰往沙发上一躺。 我今儿懒得回去了，喝了酒也不好开车，在你这儿借宿一宿吧。 不远处刚喝完一瓶啤酒的男人随意的点点头。 随你，不过你还是上去客房睡吧，总不能一直睡在沙发上，又不是什么风水宝地。 谁知道石毅只是眯着眼睛笑了一下。 上次咱俩不是在一张床上睡过了吗？还麻烦什么，直接一起呗。 石毅说完那句话，明明就笑了。他看了沙发上横躺的男人一眼。 我睡的是单人床。 单人床有多单？ 你一个人躺在上头有点委屈。 他们两个人的体型差异主要不是在身高上，而是在身形上，并肩站在一起不会特别的显，但英明如果站在石毅后面，基本上是可以被完全挡住的。石毅从沙发上慢悠悠地坐起来，挑眉看了看英明。 难怪你身板这么小，都是被自虐虐出来的是吧？ 手腕那叫个细啊，感觉任何手链给他戴起来都能在上头晃荡。英明只是挑了下眉，没有继续这个有点压力的话题。他指了一下楼上， 客房的床比较大。 你自己睡单人床，客房准备大床，这是什么逻辑？好的给其他人备着，你可不是那种牺牲奉献型的人。 果然，英明只是耸耸肩。 自己住是为了自在，给人住是为了舒坦，不是床越大就越舒服的，我睡得好不就行了？ 床越大越显得空间空旷。英明本来睡眠质量就不算太好，他宁愿空间有限，也强过晚上睡觉被子里灌风。石毅对他这种说法只是不怎么苟同地摇了摇头，然后拿过茶几上的杯子又喝了两口水。 那行吧，就客房。 领着石毅上了楼，英明打开灯的时候，石毅扬了扬眉。 你家这客房标准简直有点夸张，你卧房在隔壁？ 英明顺手打开旁边的门。 不过我其实在楼下待的时间长。 他的房间依然带着很典型的个人风格，几乎演员这种身份的气息充满了整个房间，又有不少海报，东西堆得到处都是，但是并不觉得杂乱。果然靠墙的地方有一张单人床，石毅目测了一下，自己确实没办法躺在这上头，要是一直不动还凑合，翻身肯定得掉地下。 你小子睡觉是不是跟挺尸一样不动的？这种地方压根没办法想象能睡个成年的男人。 英明正好点着了烟，听见这个问题笑了一下。 没研究过，下次找 DV 拍下来看看。 上次咱俩一起睡，我也没觉得你动来着。 准确说是几乎感觉不到旁边睡了个人。石毅不提，其实英明已经想不起来那一夜了。他扬了扬眉。 那是因为你睡得太死了。 不过事实上他也确实没有睡，那天晚上他差不多是在沙发上眯了一宿。问石毅还要不要洗澡，对方干脆地表示算了，等明天到了公司再说，反正就是个睡觉的地方，他本来也不挑剔。 英明看着石毅往床上一躺，随便拉过被子往身边随便盖了一脚的样子，忍不住感慨了一句： 你简直是我见过最怪的高干子弟。 已经躺在床上的人只是笑了一下，眼睛都没睁。 彼此彼此， 晚安。 晚安。 英明关上灯的时候，房间里立刻暗了下来，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拢进来，晃得一屋柔白。他笑了笑，然后小心地关上门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2401》，我是主播妖仙。 第二天，石毅醒过来，是被香味给勾搭起来的。睁开眼的时候还有点迷糊，本能地看了一圈，这才反应过来是在英明家里。衬衫睡得有点皱了，他也无所谓，站起来打开门，刚才隐隐闻到的香味立刻扑鼻而来。他下意识地皱了下眉，下了楼走到厨房，果然是英明在准备早点。 靠，好香啊，什么东西啊？ 荷包蛋。 英明往后让了一下，让石毅看见他锅里煎的是什么。石毅愣了一下， 我好久没吃这东西了。 自从开始流行什么牛奶面包的，家里也就没怎么做过。他自己平时住，压根儿就是个不吃早点的人，最多到公司的时候，欧阳给他准备一点，多数也就是份早餐或者面包。英明扬了一下手上的铲子， 我实话跟你说，我就会弄这个。 会弄这个还是因为小时候太爱吃了，但是每天指望家里给做又不现实，索性学会了自己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。煎好了四个，又弄了点麦片什么的，冲完了，英明跟石毅两人一起端了出来。坐下的时候，英明还补了一句， 你大少爷就将就一下吧，小户人家吃不起什么好东西。 石毅在对面咬着鸡蛋皱了下眉， 操，大早上你就开始挤兑人，嘴上积点德行不行？ 这就叫挤兑了，真没见过世面。 南城讲话本来就损，真能撒开了骂人连着三小时都不带重样的，算起来勉强也能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了。两个人对着评了两句，把饭吃完。英明做饭还凑合，洗碗就彻底很排斥了，挣扎到最后决定扔在桌子上不搭理。他上午要去一趟电视台，之前和董小河拍的那个电影剧组昨天通知他过去一趟，正好石毅要去公司，俩人就一起出了门。石毅的车还是那辆吉普，英明看见的时候想起了之前俩人拉力赛的时候同开一辆车的时候，忍不住笑了笑，总觉得俩人其实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，却真的经历了很多事。放在以前，他还真不太可能就这么让人三番四次地睡在自己家里头。所以说，人跟人之间，就是有着那么点缘分的吧。